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

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